资治通鉴卷第241，唐纪57。宪宗昭文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下。元和14年2月，李听袭海州，克东海、渠山、怀仁等县。李肃拜平卢兵于宜州、拔城县。李师道闻官军亲逼，发民至运州城堑，修守备，亦及富人，民亦惧且怨。都知兵马使刘悟，郑臣之孙也。师道使之将兵万余人，屯阳谷以拒官军。悟为宽惠，使士卒人人自便，军中号曰刘府。及田弘仗渡河，悟军无备，战又硕败。或谓师道曰：“刘悟不修军法，专收众心，恐有他志，宜早图之。”师道召悟济事，欲杀之。或见曰：“今官军四合，物无逆状，用一人言杀之，诸将谁肯为用？是自托其爪牙也。”师道留物旬日，复遣之，后赠金帛以安其意。物知之，还迎，因为之备。师道以悟将兵在外，属悟子从谏门下别奏。从谏与师道诸奴日游戏，颇得其阴谋，密书以白复。又有谓师道者曰：“刘悟终为患，不如早除之。”秉臣。师道遣遣二使姬铁受行营兵马副使张先，令斩悟首献之，乐先全领行营。时悟方据高丘，张牧至酒去营2-3里，二使至营，密以铁受先。先素与悟善，杨与使者谋曰：“物自使府还，颇违背，不可匆匆。先请先往白之，云：司空遣使存问将士，兼有赐物，请都头速归，同受传语。如此，则彼不疑，乃可图也。”使者然之。先怀铁走义务，秉人视之。务遣遣人先执二使杀之。时以相目，务暗配徐行、桓营左帐下，严兵自卫。召诸将，厉色谓之曰：“务与公等不顾死亡以抗官军，诚无负于司空。仅司空信谗言来取物首，物死，诸公其次矣。且天子所欲诛者独司空一人，今军事日促，吾曹何谓随之族灭？欲与诸公卷其数甲还入运州，奉行天子之命，岂图免危亡，富贵可图也？诸公以为何如？”兵马使赵垂吉立于众首，良久，对曰：“是果计否？”吾应声骂曰：“如与司空合谋也？”立斩之。便问其次。有迟疑未言者，悉斩之。 并斩军中素为众所恶者，凡三十余，施于帐前。余皆鼓励曰：“为都头命，愿尽死。”乃令士卒曰：“入运人赏钱百民，唯不得进军堂。”其使宅及逆党家财任自掠取，有仇者报之。使士皆饱食执兵，夜半听鼓三声绝即行。人衔眉，马腹口，欲行人直留之，人无知者。据城数里，天未明，吾驻军，使听城上唾声绝，使十人前行宣言：“刘都头奉帖追入城。”门者请似写简白使，十人拔刃拟之，皆篡逆。勿引大军既至，城中造华动地。必至，子城已洞开，为牙城据守，寻纵火抚其门而入。牙中兵不过数百，使有发攻使者，俄之力不支，皆投于地。勿乐兵生听事，使捕所失道。失道与二子伏侧床下，所得之。勿命至衙门外细地，使人谓曰：“勿奉密诏送司空归阙。”然司空以何言复见天子？师道有幸生之意。其子弘方养曰：“事已至此，速死为幸。”寻皆斩之。自卯至午，勿乃命两都虞后寻方士，见略者，及时皆定。大集兵民于球场，亲乘马巡绕未安之，斩赞失道逆谋者二十余家，文武将吏且惧且喜。勿见李公度执手虚膝，出假直言于狱，置之幕府。勿知自阳谷还兵趋运也，遣使人以其谋告田弘正，事成当举封相白，万一城中有备不能入，愿公引兵为助。攻城之日皆归于公，吾何敢有之？且使弘正进据己营。弘正见封之得成，遣使往贺。勿函师道父子三首，遣使送弘正迎。弘正大喜，路部以闻。资清等十二州皆平。弘正初得师道首，疑其非真，找夏侯成使识之。常熟视其面，常豪允爵者久之，乃抱其手，视其目中尘垢，腹痛哭。弘正为之改容，义而不责。壬戌，田弘正节奏至，乙丑，命户部侍郎杨乌龄为资清宣抚使。己巳，李师道守韩至。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，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，自除官吏，不共贡献，致是尽遵朝廷约束。上命杨乌龄分李师道地， 乌灵按图集，是土地原耳，即是马种寡，叫仓库虚实，分为三道，使之事君，以运曹仆为一道，资清其登来为一道，沿海移密为一道，上从之。刘悟以出逃李师道赵云，部将有能杀师道以众降者，师道官爵悉以与之，亦为尽得十二州之地，遂捕属文武将佐，更易州县长吏，谓其下曰：君府之政，一切循旧，自今但与诸公抱子弄孙，夫妇何忧？上欲移物他镇，恐物不受待，复须用兵，密召田弘正察之。弘正日遣使者议物，拖延修号，使观其所为。物多利，号守薄，得运州三日，则教军中壮士守薄，与魏博使者停观之，自摇金攘臂，离座以助其事。弘正闻之，笑曰：是闻除改，登即行矣，何能为哉？庚午，以悟为议程节度使。悟闻至下，手足失坠，明日遂行。弘正以将数道，必至城西二里，与悟相见于客亭，即受经节，持意华州，必李公度、李存、郭护、贾直言以自随。吾素与李文会善，既得运州，使召之，未至。文将一阵，护存谋曰：文会宁人，败乱资清一道，灭李司空之族，万人所共仇也。不成此计诛之，田相公至，勿失宽大，将何以雪三旗之愤怨乎？乃诈为误帖，遣使及文会所至，取其手以来。使者欲文会于封其邑，斩之，必还。勿及护存已去，无所复命矣。文会二子亦亡去，亦死于狱，家子悉为人所掠，田宅莫关。诏以资清行营副使张先为荣州刺史。癸酉，假田弘正检校司徒，同平章事。先是，李师道将败数月，闻风动鸟飞，皆已有变。仅运人侵蚀厌惧，及道路偶遇，犯者有刑。弘正既入运，西楚科进，纵人游乐，寒食七昼夜，不尽行人。或见曰：运人久为寇敌，今虽平，人心未安，不可不备。弘正曰：今为暴者既除，宜施以宽惠，若复为严查，是以节亦节也，庸何欲焉？先是，贼硕遣人入关，劫灵己焚仓场，流使飞书以震骇京师，举挠官军。有司督察甚严，同官吏至发人囊妾以锁之， 然终不能决。即田弘正入运，越李师道不书，有赏杀五原衡人王世元等，即赏潼关蒲金立足案，乃知相者皆立足受禄于贼，容其奸也。裴度转述蔡运用兵以来，上之忧勤激略，因试验献之，请内印出副史官。上曰：“如此似出朕志，非所欲也。”弗许。三月戊子，以华州刺史马总为运曹蒲等州节度使。己丑，以义城节度使薛平为平卢节度。资清齐登莱等州观察使，以资清四面行营公军使王遂为宜海掩密等州观察使。横眉节度使乌仲印奏：和硕藩镇所以能屡拒朝命六十余年者，由诸州县各置镇将领事，守刺史县令之权，自作威服，向使刺史各得行其职，则虽有奸雄如安史，必不能以一州独繁也。臣所领得地景三州，以举牒各还刺史职事，应在州兵，并令刺史领之。下四月丙寅，召诸道节度、都团练、都防御、经略等使所统知郡兵马，并令刺史领之。自至德以来，节度使权重，所统诸州各置镇兵，以大将主之，抱横为患，故重印论之。其后河北诸镇为横海最为顺命，由重印处之得宜故也。辛未，工部侍郎同平章事程义薨，裴度在相位，知无不言，皇甫伯之党因己之。丙子，赵度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河东节度使，皇甫伯专以剖客取媚，人无敢言者。都谏议大夫武如衡上书言之，伯自述于上，上曰：“卿以如衡上书，将抱怨也。”伯乃不敢言。如衡，元衡之从父弟也。史馆修撰李敖上言，以为定祸乱者武功也，兴太平者文德也。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内，若遂革弊事，复高祖太宗旧制，用忠正而不疑，秉邪佞而不耳，改税法，不督钱而纳不薄，绝进献，宽百姓租赋，后边兵以致戎狄侵盗，朔访问待至官，以通闭塞，此六者政之根本，太平之所以兴也。陛下既已能行其难，若何不为其意乎？以陛下天资上圣，如不获尽袭荣悦之词，任骨梗正直之事，与之兴大化，可不劳而成也。若不以此为事，臣恐大功之后，抑郁一生。进言者必曰：“ 天下既平矣，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，如是则太平未可期也。秋七月丁丑朔，田弘正送杀五原横贼王世元等十六人，诏使纳京兆府，御史台便居之，皆款服。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寻之，则多一同。元略问其故，对曰：衡运同谋遣客赐元衡，而世元等后期闻衡人事已成，遂窃以为己功，还报受赏耳。今自夺为罪君，终不免死，故成之，赏亦不欲复辩证，悉杀之。戊寅，宣武节度使韩弘使入朝，赏待之甚厚。弘献马三千，捐五千，杂增三万，金银器千，而辩之库旧尚有钱百余万民，捐百余万匹，马七千匹，粮三百万斛。己丑，群臣上尊号曰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，赦天下。沿海移密观察使王遂本前古吏，醒卷籍无远时，时军府草创，人情未安，遂专以严酷为治，所用杖绝大于常行者，每立将卒则曰反鲁，有盛夏以士卒迎府舍，都则郡籍，将卒愤怨。辛卯，一族王辩与其徒四人寓于沂水，密谋作乱，曰：今服役处罪一死，奉命立誓一死，死于立誓不由欲乎？明日常侍与监军副使有宴，军将皆在告，执兵多休息，吾属乘此计出其不意取之，可以万全。四人皆以为然，约事成推辩为留后。人臣遂方宴饮，日过中，便等五人突入，于直房前取弓刀，镜前设副使张敦实，杀之，遂与监军狼狈齐走，便执遂属之以圣属兴义，用刑克报，力斩之。传声误经监军，便即自称留后，声听号令，与监军抗礼，召集将吏参贺，众莫敢不从。监军俱以状闻。甲午，韩弘又献捐25万匹，仪3万匹，银器270，左右军中尉各献钱1万民。自淮西用兵以来，度之盐铁及四方，整进奉，谓之驻军。贼平又进奉，谓之贺礼。后又进奉，谓之助赏。赏家尊号又进奉，亦谓之贺礼。丁酉，以河阳节度使令狐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楚与黄甫伯同年进士，故伯引以为相。朝廷闻宜州军乱，贾臣 以地州刺史曹华为宜海严密观察使。韩弘雷表请留京师，八月即有，以弘守司徒兼中书令。癸丑，以吏部尚书张弘敬同平章事，充宣武节度使。弘敬宰相子，少有令文。历朝简末，河东宣武缺帅，朝廷以其未忘素重，使朕之。弘敬乘王鄂聚练之余，韩弘严猛之后，两镇喜其廉谨宽大，故上下安之。几位田弘正入朝，上待之尤厚。戊辰，陈许节度使西世美薨，以库部员外郎李伯为调剂使。伯上言，臣过渭南，闻长垣乡酒400户，金财100余户，闻乡县酒3000户，金财1000户，其他州县大帅相似。既其所以然，皆由以逃户税贪于比邻，至驱破巨逃，此皆聚练之臣播下媚上，为思竭责，不虑无余。起降诏书，绝贪逃之弊，尽逃户之产偿税，不足者其免之。既不数年，人皆富于农矣。执政见而恶之，伯遂谢病，归东都。癸丑，吐蕃寇庆州，迎于方渠。朝廷亦兴兵讨王变，恐清运香山既变，乃除变开州刺史，遣中使赐以告身。中使代之曰：“开州既已有人迎候道路，留后宜速发。”便即日发宜州，导从上100余人。入徐州境，所在简之，其众亦稍逃散，遂加以纽谢，乘驴入关。九月戊寅，腰斩东市。先是，三分运兵以立三镇，即王遂死，朝廷以为失道余党，凶态未除，命曹华引地州兵赴镇以讨之。宜州将士迎候者，华皆以好言抚之，使先入城，未安其余，众皆不疑。华逝世3日，大享将士，俘甲士1000人于幕下，乃集众而谕之曰：“天子以运人有迁徙之劳，特加忧己，宜令运人处左，宜人处右。”既定，令宜人皆出。因何门谓运人曰：“王常侍以天子之命为帅于此，将士何得辄害之？与未必，服者出，为而杀之，死者1200人，无一得脱者。门庭间赤物高丈余，久之方散。”陈光曰：“春秋书楚子前，有蔡侯班杀之于身，彼列国也。孔子由身贬之，误其右逃也。况为天子而又匹夫乎？”王遂以聚练之才，奠新造之邦，用苛虐治乱。王变庸夫， 诚信切发。苟一率得人，禄至易于全食耳，何必以天子诏书为诱人之耳乎？且作乱者五人耳，乃使曹华设诈，屠千余人，不亦滥乎？然则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将帅？将帅何以令其士卒？上下细细如寇仇俱楚，得见则更相鱼肉，为先发者为雄耳，祸乱何时而米哉？惜福宪宗削平见乱，机智生平，其美业所以不忠，有苟训进宫，不敦大信故也。贾臣以田弘正兼侍中，魏博节度使如故。弘正三表请留，赏不许。弘正常恐一旦误故，魏人有以故事继袭，故兄弟子侄皆侍诸朝，上皆擢居显列，诸子盈庭，时人容之。以四，上问宰相，玄宗之政先礼而后乱何也？崔群对曰：玄宗用姚崇、宋璟、卢怀慎、苏挺、韩休、张九龄则礼，用宇文荣、李林甫、杨国忠则乱，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。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，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把张九龄相，专任李林甫，此理乱之所分也。愿陛下以开元初为法，以天宝末为戒，乃社稷无疆之福。皇甫伯深恨之。冬十月壬戌，荣管奏安南贼杨清显都护府，杀都护李相古及妻子官属不屈千余人。相古道古之兄也，以贪纵苛刻失众心，请视为蛮酋。相古召为牙将，清郁郁不得志，相古命清将兵三千讨黄洞蛮。清因人心怨怒，引兵夜还，袭府城陷之。初，蛮贼黄少卿自贞元以来朔反复，贵管观察使裴行立、荣管经略使杨民欲邀姓立功，征请讨之，上从之。岭南节度使孔魁屡谏曰：此禽兽耳，但可自计利害，不足与论是非。上不听，大发江湖兵会荣贵二管入讨，士卒被杖立，死者不可生计。安南成之，遂杀都护，行吏民竟无功。二管凋敝，为魁所部厌然。丙寅，以唐州刺史桂仲武为安南都护，设杨清以为琼州刺史。是岁，吐蕃节度论三摩等将十五万众为延州，党项亦发兵助之。此时李文岳竭力据守，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。灵武牙将史凤敬言于朔方节度使杜叔良，请兵三千，积三十日粮， 深入吐蕃，以解延州之围。叔良以2500人与之。奉将行寻鱼，无声问。朔方人以为巨墨矣。吾何？奉将自他道出吐蕃背。吐蕃大惊，溃去。奉将奋击，大破，不可生计。奉将与凤翔将也失良辅，泾原将好此，皆以勇著名于边。吐蕃惮之。柳弼至台州，驱利民采药，遂于无所得而惧，举家逃入山中。浙东观察使补送京师，黄甫伯、李道古保护之，赏副使代召翰林，服其药，日加燥渴。起居舍人裴林上言，以为除天下之害者，守天下之利；通天下之乐者，享天下之福。自皇帝至于文武，享国受考，皆用此道也。自去岁以来，所在多见方士，转乡即隐，其数尽繁。借令天下真有神仙，彼必身前言贺，为未人知。凡后嗣权贵之门，以大言自炫奇迹惊众者，皆不轨训吏之人，岂可信其说而耳其药也？夫药以愈疾，非朝夕长耳之物，况今时酷烈有毒，有益以火气，待非人五脏之所能生也。古者均饮药，臣先尝之，岂令献药者先自耳一年，则真伪自可辨矣。上怒，11月己亥，贬临江陵令。初，群臣亦上尊号，黄甫伯欲增孝德字。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群曰：言圣则孝在其中矣。伯赠群于上曰：群于陛下惜孝德二字。上怒，使伯己边军赐予，多不识德，有所己多陈败，不可服用。军士怨怒，流言欲为乱。李光炎忧惧，欲自杀，遣人诉于上，上不信。京师凶惧，群俱以中外人情上闻。伯密言于上曰：边次皆如旧制，而人情忽如此者，由群古山，将以卖职，归怨于上也。上以为然。12月乙卯，以群为湖南观察使。于是中外切齿于伯矣。中书舍人武如恒有气节，好直言，上弃之，故待甚卧。人皆言且入相，灵狐楚忌之，思犹以举之者，乃见山南东道节度推官狄坚摩才性，癸亥，擢坚摩左拾遗内供奉。坚摩，人杰之族曾孙也。楚自草致辞，盛言天后窃位，奸臣擅权，赖人杰保佑中宗，克复明弊。如恒泣诉于上，且言臣曾祖平一，在天后朝， 慈容终老，赏尤是伯楚之为人。十五年春正月，以海掩密观察使曹华请洗礼兖州，许之。义成节度使刘悟入朝。初，左军中尉吐突成璀谋立李王运为太子，赏不许。即上寝疾，成璀谋尚未息，太子闻而忧之，密遣人问计于司农卿郭昭。昭曰：“殿下但尽孝谨以祀之，勿恤其他。”昭：“太子之咎也。”上服金丹，多躁怒，左右宦官往往获罪，有死者，人人自危。庚子，暴崩于中和殿。时人皆言，内常侍陈弘志势逆，其党类会之，不敢讨贼，但云要发，外人莫能明也。中尉梁守谦与诸宦官马进谈、刘承协、韦元素、王守成等共立太子，杀吐突成璀及李王运，赐左右神策军事钱人五十民，六军威远人三十民，左右金吾人十五民。闰月丙午，穆宗即位于太极殿东序。是日，召翰林学士段文昌等及兵部郎中薛放、驾部员外郎丁公柱对于司政殿。放，荣之弟，公柱苏州人，解太子侍读也。上未听政，放公柱常侍尽忠，参与机密，上欲以为相，二人故辞。丁未，辍西宫昭令及群臣于月华门外，贬黄甫伯为崖州司户，市井皆相贺。上亦命相令狐楚见御史中丞萧勉，辛亥，以勉及段文昌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，除勉与黄甫伯皆同年进士。上遇朱伯，勉即宦官救之，故得勉。壬子，杖杀柳弼及僧大通，自于方士皆留灵表，贬左金吾将军李道古寻州司马。癸丑，以薛放为工部侍郎，丁公柱为给事中。乙卯，尊郭贵妃为皇太后。丁卯，上与群臣皆侍服从吉。二月丁丑，上御丹凤门楼，赦天下。事毕，圣臣昌幽杂戏于门内而观之。丁亥，上幸左神策军观首博杂戏。庚寅，监察御史杨于清上书以为：“陛下以言对群臣，周遍顾问，会以气色，使尽忠若趋利，论证若诉冤，如此而不至生平者，谓之有也。”衡山人赵之威亦上书，见上油田无节，上虽不能用，亦不罪也。人臣废庸管， 命荣管经略使杨民兼领之。安南都护贵仲武至安南，杨清拒敬不纳，清用刑惨虐，其党离心，仲武遣人说其求豪，数月间降者相继，得兵7000余人。朝廷以仲武为逗留，甲午以桂管观察使裴行立为安南都护，乙未以太仆卿杜世芳为桂管观察使，丙申贬仲武为安州刺史。丹王于薨，吐蕃寇灵武。宪宗之末，回鹘遣何达干来求婚游妾，宪宗许之。三月癸卯朔，遣何达干归国，上见夏州观察判官柳公权书记爱之，心有以公权为右拾遗翰林侍书学士。上问公权，卿书何能如是之善？对曰：用笔在心，心正则笔正。上默然改容，知其以笔见也。公权，公绰之弟也。辛未，安南将士开城纳贵仲武，执杨清斩之。裴行立至海门而卒，复以仲武为安南都护。吐蕃寇延州。初，善部员外郎元稹为江陵侍曹，与监军崔谭俊善，尚在东宫，闻宫人诵稹歌诗而善之，即即位。谭俊归朝，献稹歌诗100余篇。上问稹安在，对曰：今为散郎。下五月庚戌，以稹为祠部郎中，知至告朝论比之，会同僚十瓜于阁下，有轻盈及其上。中书舍人武如恒以善挥之曰：是从何来，聚集于此？同僚皆失色，如恒意气自若。庚申，葬神圣张武孝皇帝于景陵，庙号宪宗。六月，以湖南观察使崔群为吏部侍郎，召对别殿。上曰：朕生楚父，指卿为羽翼。对曰：先帝之意，久主圣明，臣何利之有？太后居兴庆宫，每朔望，赏率百官一宫上寿。上姓耻，所以奉养太后尤为华米。秋七月乙巳，以运曹仆节度为天平军。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灵狐楚作为山陵使，不立到官务，又不及工人庸职，收其钱15万民为献于献之，愿速迎禄。丁卯，罢为宣西池观察使。八月癸巳，发神策兵2000郡于藻池。戊戌，以御史中丞崔植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己亥，再贬灵狐楚衡州刺史。 上抚过公厨，即是油田声色，赐予无节。九月，欲以重阳大宴，时以李傕率其同僚上书曰：夫以元朔未改，元陵尚新，虽陛下就异月之期俯从人欲，而李经柱三年之志有辅新丧，尊同轨之会使离京，告远移之使未复命，恶密迟进，盖为其人何月后庭，是将未可，尚不听。戊午，加宾宁节度使李光炎、武宁节度使李肃并同平章事。冬十月，王承宗薨，其下密不发丧，子知感知信皆在朝，诸将欲取帅于蜀内诸州。参谋崔遂以承宗祖母梁国夫人命，告谕诸将及亲兵，立承宗之弟观察之使程元。程元时年二十，将士拜之，程元不受，弃且拜，诸将故请不已。程元曰：天子遣中使监军，有事当与之议。即监军至，亦劝之。程元曰：诸公未忘先德，不以程元年少，欲使之摄军务。程元请进节，以遵忠烈之志，诸公肯从之乎？众许诺。程元乃逝世于都将听事，令左右不得为己为留后，委事于参佐，密表请朝廷除帅。庚辰，监军奏承宗集集，帝承元全之留后，并以承元表文。党项复引吐蕃寇荆州，连营五十里。辛巳，前起居舍人伯奇以镇州宣慰。壬午，群臣入阁，谏议大夫郑谭、崔琰等五人进言：陛下宴乐过多，田游无度，今胡寇压境，忽有急奏，不知胜于所在。有陈豨与昌幽侠逆，赐予过后，夫金帛皆百姓高血，非有功不可与，虽内脏有余，愿陛下爱之。万一四方有事，不复使有司重恋百姓。使久无阁中论事者，上使甚讶之，谓宰相曰：此辈何人？对曰：谏官。上乃使人慰劳之，曰：当以轻言。宰相皆贺，然时不能用也。谈荀彧之子也。上常谓己事中丁公著曰：闻外间人多宴乐，此乃食何人安，足用为慰。公著对曰：此非家事，恐见劳胜虑。上曰：何故？对曰：自天宝以来，公卿大夫敬为游宴，沉酣昼夜，忧杂子女，不愧左右。如此不已，则百职皆废，陛下能无独忧劳乎？愿少加禁止，乃天下之福也。癸未， 荆州奏吐蕃进营，距州30里，告急求救。以右军中尉梁守谦为左右神策，经西北行营督建，将兵4000人，并发8镇全军救之。赐将士庄钱20000民，以谭王府长史少同为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，充打吐蕃请和号使。初，秘书少监田忌入吐蕃为调剂使，吐蕃请与唐盟于长武城下，既恐吐蕃留之不得还，委阿而已。继而吐蕃为党项所引入寇，因以为辞曰：“田忌许我将兵复盟。”于是贬记郴州司户。常德军始奏王承宗薨，已有徙田弘正为常德节度使，以王承元为义城节度使，刘悟为昭义节度使，李肃为魏博节度使，又以左金吾将军田部为河阳节度使。魏州刺史郝此朔出兵袭吐蕃营，所杀甚众。李光炎发滨宁兵救荆州，滨宁兵以神策受赏后，皆运曰：“人及50民而不识战斗者，彼何人也？”嫦娥一资不得而前冒白刃者，此何人也？汹汹不可止。光炎亲为开陈大义以御之，言语涕惧，然后军士赶月而行，将至荆州，吐蕃惧而退。丙戌，罢神策行营。西川奏吐蕃寇雅州，辛卯，延州奏吐蕃营于乌白池，寻邑皆退。11月癸卯，遣谏议大夫郑谭以镇州宣慰，赐钱100万民以赏将士。王承元即请朝命，诸将及临道争以故事劝之，成员皆不听。即一阵一城，将士喧哗不受命。成员与伯奇召诸将以诏旨谕之，诸将嚎哭不从。成员出家财以散之，则其有劳者酌之，谓曰：“诸公以先代之故，不欲成员去，此意甚厚。然使成员为天子之兆，其罪大矣。昔李师道之未拜也，朝廷常赦其罪。师道欲行，诸将故留之。其后杀师道者，亦诸将也。诸将勿使成员为师道，则幸矣。因涕泣不自生，且拜之。”将李继等10余人故留成员，成员斩以训，军中乃定。丁未，成员赴华州，将吏或以镇州弃用财货行，成员惜命留之，赏姜姓华清宫。戊午，宰相率2省供奉官诣延英门，三上表切见，且言：“如此，臣辈当护从。”求面对，皆不听。 见官扶门下，至暮乃退。即位未明，上自复道出城，幸华清宫，读公主驸马中尉神策六军使率禁兵千余人护从，不时还宫。十二月己巳朔，延州奏吐蕃千余人为乌白池。庚辰，西川奏南诏二万人入界，请讨吐蕃。癸未，荣管奏破黄绍卿万余众，拔营栅三十六，使绍卿久未平。国子祭酒韩愈上言：臣去年贬岭外，熟知皇家贼势，其贼无城郭可居，依山傍险，自称洞主，寻常亦各营生，即则屯聚相保。必原庸管经略使多不得人，德计不能随怀，威幼不能临至，亲戚鲁父以致怨恨，遂攻劫州县，亲报平人，或负私仇，或贪小利，或聚或散，终亦不能为事。近者征讨，本起裴行立、杨民，此两人者本无远虑深谋，亦在邀功求赏，亦原见贼未屯聚之时，将未单弱，争献谋计，自用兵以来已经二年，前后所奏杀获计不下二万余人，倘皆非虚，贼已寻尽，至今贼犹依旧，足明期往朝廷。雍容两管经此凋敝，杀伤极易，时事久空，如此不已，臣恐岭南一道未有宁息之时。自南逃以来，贼徒亦甚伤损，察其情理，厌苦必深，贼所处荒僻，假如尽杀其人，尽得其地，在于国计不为有益。若因改元大庆设其罪利，遣使宣谕，必望风降服。仍未选择有威信者为经略使，苟处置得宜，自然永无侵叛之事，尚不能用。